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， 好，欢迎大家回到来浩浩汤汤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其实继续呢就是讲私有化，同埋都講所謂去監管啦，啊，亦都係外判制啦，所以呢啲嘢全部息息相關嘅，咁就成一即係成套嘢嚟嘅，係一條藥方入面嘅好多劑藥嚟嘅嚇。咁，一個 privatisation 將大量嘅公營嘅事業、公共嘅設施，其實嗰啲係咩人嘅錢嚟去建立嘅咧？ 咁啊， 就是，市民大眾， 冇錯， 就係我哋嘅納税人嘅錢，納税人嘅錢就係做咗呢啲咁樣嘅嚇，啊，基礎設施啊嚇，啊，即係公營嘅事業啊咁樣樣。無論是供水啊、供電 啊其他的能源啊，或者是郵政 啊即是你現在就是交通很多運輸啊、隧道啊、橋梁啊，這樣呢它全部將它判曬給即是啲私人機構。咁，當然就包括嗱，譬如港鐵就是一個好例子啦，啊，港鐵亦都是一個好混帳的例子，大家知道呢，其實香港政府就是最大的股東，是控股添嘅。但基本上咧，佢係 唔會行使呢個 權，完全唔行使呢個權 嚇， 因為佢就信奉咗市場是最聰明的，係嘛，效率最高的。咁於是港鐵咧，完全就獨立王國啊，政府都咩嘅控制佢唔到啦。咁但係頭先都講過啦，喂，年年都有盈餘，有邊年蝕錢咧？ 嗯， 但係佢都仲係要加價嘅嚇。點解咧？其實佢支付曬佢嘅成本噶咯喎。佢嘅理論上公營事業係唔使賺錢嘅，都話啦，你 CEO 嗰個超高薪酬都計埋落去。 嗯， 咁點解咧？你最多咪留翻啲咁多，就係我哋叫做咩啊？叫做應急之用啊！你知我哋任何一盤數都係叫 contingency 噶嘛 ？contingency 就即係話有啲 意外 係有乜意外咁咪啫係嘛？但係佢唔係，佢始終咧就是追求個利潤不斷滾大去，所以要加票價。咁，你明知就係對即係，就是，普羅市民個影響好大嘅，亦都係加劇個通脹嘅，但係佢唔理嚇。咁，啊，所以呢個咧就係，是，市場化。私有化的後果啦，啊，我都講過啦，好彩我哋而家即係水務處就唔係咩啫，係啊，私有化啫。如果私有化嘅時期咧，死啦，分分鐘長洲啊、平洲啊，係嘛？ 有呢一日都唔奇。 喂，係喎，你諗下嗰啲水管嘅維修貴好多噶嘛？咁你住喺大嶼山啊，你住喺大澳啊，嗰啲水費梗係要貴啲啦，咁樣樣係嘛？即係如果你按照咁樣嘅原則嚇，咁咧，其實我都講過，你甚至你可以真係唔係講笑啊！最近呢個雷鼎明咪講過咯，佢，直情就係講個郊野公園發展。 哦，又係要私有化。 啊，佢唔係私有，佢直情話你香港啲人啊嘛，民塞啊嘛，又話要冇地起樓啊嘛。 哦， 但係有咧就喐都唔喐得啊嘛。 啊， 咁前天文台台長， 哦， 大家知係邊個啦？林超英啊，林超英咧就即係講過啊嘛。其實兩年前已經拗呢樣嘢，佢話呢個係癌細胞，諗都唔諗得咁啊嘛。咁，但係最近雷鼎明又出嚟講啦嘛，咁林超英又焚佢啦。咁，咧就係，佢於是咧，其實我記得好似歐嘉倫咧寫過一篇文章喺網上啊，就話：哇！我哋上個週末啊，就成班人去咗郊野公園啊，即係如果按照雷鼎明教授咁嘅計咧，其實我哋已經賺咗唔知幾十萬啦咁。咁雷鼎明咧就好笑喎，佢心裏竟然會去回應喎。其實呢篇係完全係低佢嘅文章，但係佢好認真咁回應。佢話咧：你哋高估咗自己啦，其實咧就唔需要咁計嘅。即係佢話嘅，即係你嘅幾多地啊嚇，咁就要嘥幾多錢。佢話咧。好簡單咋，我用咁嘅方法嚟計一計咧，就係我如果真係郊野公園係要收入場費嘅，我會收到幾多錢，你唔肯去啊嗱咁。咁，於是咧，呢，這個就係嗰個成本啦，即係我哋成日講咧，你知經濟學入面咧成日有講叫機會成本呢樣嘢噶 ，opportunity cost 啊嘛，即係同樣嘅價錢，我同樣嘅開支，我可以選擇做 A、做 B、做 C、做 D。咁但係到頭來咧，即係我已經去到嗰個價錢咧，我唔去做 A 嘅時期咧，咁就係機會成本啦咁樣啦。咁佢話原來咧，我相信咧，嗱呢個雷鼎明自己講嘅，根本係冇根據。佢話如果我收400蚊，咁我諗佢真係約莫用迪士尼同埋海洋公園啦，係嘛？佢低啲添啦。如果我收400蚊咧，可能就冇人去噶啦，郊野公園啊，去行山啊。咁即係話咧，呢個咧就係你嘅成本啦。咁，所以你咧，其實嗰日咧咁多人去咗咧，都係咁多人乘400啫，咁樣諸如此類。呢一種咧就係典型嘅芝加哥學派嘅思維，係好垃圾嘅，真係你問我就我覺得好荒謬絕倫嘅，即係佢完全唔承認有任何其他嘅價值嘅呢個世界。 即係話除咗呢個房屋啦，可能的而且確係個需求嚟嘅。咁但係大自然環境即係 係啊，冇個出唔係佢咪整個多啦山落去咯。 係啦， 係啦。咁同樣道理，人嘅價值都係咁啫嘛，好易㗎。人嘅價值當然啦，你而家嗰啲保險公司啊，或者證券師啊咁樣樣。Jeffy， 你值幾多錢啊？有幾個方法就係計嘅喎，一就係咧計你由而家到你死，當然你幾時死咧，就係呢個要用平均數啦。香港而家嘅男性 嚇，而家嚟講就預計幾多少錢？好啦，即係幾多歲？然之後咧就以你而家嗰個咁樣嘅賺錢嘅能力，我哋去預計一下。咁然後就到你退休嘅時期，你賺到幾多錢？其實呢個就係你個價啦。 即係我係個機器嚟嘅啫。係 啊， 呢個機器賺到幾多錢？ 咁當然啦，按照雷鼎明個分析咧，仲有另一個計算方法嘅喎。就係話，如果我有人買空殺死阿 Jabby， 我出到幾多價，嗰個人肯殺阿 Jabby 咧，嗰個亦都係你嗰條命嘅價喎。 哇！ 係嘛？幾多錢啊？唔知啊， 我唔知。 所以咧，其實即係唔係雷鼎明嘅，其實所有而家世界上啲主流經濟學家嗰種咁樣嘅所謂智慧咧，係真係累人不淺。佢咪樣樣嘢以為好理性、好科學、好嚴謹，嚇、啊，仲以為自己好巴閉，就咁樣全部都計條數出嚟。咁但係你同佢拗係冇得拗嘅，因為佢嗰度世界觀啊，就係即係好似我頭先講，佢個世界觀就 未改咗。 佢話你其他嘢係嘛？你話自然風景，自然風景值幾多錢斤啫？你唔能夠。即係個個人有唔同噶嘛，所以我就客觀科學咁樣，我就係話收門券，收到幾多錢你唔肯去，呢、這個咪就係你願意付嘅代價咯。咁佢認為佢呢種咁樣嘅理性推論咧係完全冇錯嘅。嗱咁係冇得拗嘅，因為即係佢哋就係用咁樣嘅，即係世界觀就咁樣，佢個價值觀就咁樣嚇。咁、啊、當然咧就是、英國劇作家咧王爾德 Oscar Wilde 咧講過一句説話好有趣嘅，佢係嗰個喺某一個劇入面咧，佢係講緊個男主角嘅，但係啲人引申咧就係話而家嘅人咧。對所有嘅事物咧嘅價格都一清二楚，但係就對佢哋嘅價值一無所知。They know the price of everything, but the value of nothing. The value of nothing 係嘛？呢、這個就係、是、即係經濟學係啊。經濟學佢唔講個 value 嘅嚇，佢係講個 price 啫嘛。咁、當然佢夠膽唔夠講 value 啦，因為邊個講 value 咧就係馬克思啊嘛，講價值啊嘛。主流經濟唔講價值噶嘛，佢係講邊際效益。 其實好似而家咁講啦，即係可能佢計到嗰、那個、公共交易公園個成本啦。咁但係譬如話過咗好多年好多年之後，咁、我哋會點樣睇呢個大自然環境呢？即係而家我哋譬如話揾只恐龍翻嚟，咁我諗可能啲人咧幾億啊幾十億都會去投資，會有翻只活生生嘅恐龍翻嚟。咁但係當你過咗好多年之後咧，咁你挽回唔到之後，咁你就算要幾多錢呢？其實你都 事實上係喎，事實上咧，我哋二十世紀入面好多啲生物學家研究過咧，其實因為人類呢啲咁嘅經濟發展咧，係令到好多物種嘅滅絕咧，已經係講緊係真係以千計以萬計啦。而且呢啲物種咧，佢真係一滅絕咗咧，就冇得再翻嚟噶啦，冇得再翻嚟。好啦，嗰、那個問題就係話，你話滅絕咗某一種青蛙咁點算咧？某一種雀仔咁點算咧？究竟係嗰個價值、那個金錢價值幾多咧？其實是荒謬的， 冇錯，係呢、這個。 你可以懶叻咁樣，你好聰明咁樣，用好多角度嚟去啊計算，啊即係嗱、譬如你願意付出幾多錢，平均一個市民啊嚟聽嗰種雀仔嘅聲音，或者去睇雀咁，係冇意義嘅。其實就係、是，但係佢夾硬就要計，咁就但係其實你話幾多錢都買唔翻嗰啲翻嚟啦嘛，係嘛？咁所以咧，其實有時經濟學咧，其實都係嗰句説話啊，聖經入面耶穌講過一句好精警嘅，佢就話咧。啊，好似嗰啲法利賽人啊，就走嚟問佢啊嘛，攞住一個金幣定咩咧？佢就話上面咧就係、是、有凱撒個頭像嘅咁樣樣啊嘛，係嘛？咁佢話究竟呢一個金幣，你話咧乜嘢都係屬於上帝嘅神嘅，咁呢個都係啦。咁啊，耶穌就話佢話屬於凱撒嘅歸凱撒，屬於上帝嘅歸上帝。記唔記得有冇聽過呢句説話？好出名噶嘛。咁啊就係咯，即係其實經濟學入面咧，佢有佢本身嘅局限嘅，但係佢而家經濟學啲人就發癲啊嘛。佢覺得經濟學呢個咁樣嘅構嘅諗法咧，係、可以無限延伸嘅、即係世界上冇一樣嘢係逃得過經濟學嘅，係、嘛？即係冇辦法呢樣嘢。好啦，咁啊講翻，所以咧就叫私有化啦，市場化啦，嚇咁、於是咧就衍生出而家好多問題，其實包括嗰個學院制嚇、我今日都特登上網啦，亦都睇過有啲爭議。咁到今時今日咧，仍然有好多人咧就係話係支持呢個學院制。點解學院制咧？就是、因為佢係有叫消費者選擇。係嘛 ？consumer choice，、即係你送邊個仔女去邊間學校讀書唔緊要嘅，咁啊就錢跟人走，咁你住喺學校咧就要提升自己嘅競爭力，嚇、優化啦，而家好中意用呢啲咁嘅，我好憎呢個字嘅其實，咁樣咧就嚟去搶學生，咁你越搶得多學生，你咪越做得好咯，咁但係你做得差嘅時期冇學生嚟讀，你咪淘汰咯，咁呢個自然市場嘅規律就係叫自由嘅公開嘅市場競爭，就令到啲學校咧就會係越嚟越改進啦咁，又係表面睇上嚟咧，其實係好似好好嘅。但係咧喺教育嚟講真係好慘，你而家嚟講香港咧，主要就喺幼稚園 啊、最近咧，其實嗰個施政報告咧、你有冇睇啊？即係好多好多樣嘢啦，其中一個佢都係話研究15年免費教育啊嘛。呢、個又係689嘅競選承諾啊，但係咧競選咗之後咧就啊，我哋仲係要研究咁、其實好多嘢都係啦，標準工時又係啦，這個咩強積金對沖遣散費嗰啲又係啦，即係嗰啲真係打到飛起啦，係嘛？即係全部而家兩年幾啦。但係完全冇兑現嘅呢啲嘢，即係特別係勞工福利呢兩樣嘢好重要啦嚇。咁、樣咧，但係而家間教育方面咧，15年免費教育啦。咁當然另一個就係、退休保障啦，係嘛？咁而家又話擺500億落去，咁但係其實咧就作為一種援助啫。佢死都唔肯搞呢、一個。 未講個具體會點樣㗎？ 冇講。嚇、其實咧， 全民退休保障。 係啦，全民退休保障佢基本上話唔搞。嗱，其實好簡單啫。政府而家我已經即係摸到佢啦，好簡單。真係可能全世界政府都係咁嘅，唔係淨係我哋特區政府嘅。即係話呢，如果佢要推嗰樣嘢嘅時期呢，佢就要硬推。其實你又奈佢唔何嘅，因為佢有建制派啲票數有鐵票嘛。但係如果佢唔肯推嘅時期呢，你點樣嘈嘈到拆天，你輿論有幾多聲音，傳媒幾多聲音，學者點樣發言，你知係周永新啦，佢咪請阿周永新研究嗰啲退休保障㗎，港大社會系教授嘛，即係。咁但係呢嗰啲報告呢就擺埋一邊。佢唔想推嘅時期咧，佢簡單一個理由得噶啦。暫時社會未有共識。哇！我真係每次聽見咧，我真係想講粗口嘅，其實即係等於冇解釋到。即係呢個就尚方寶劍嚟嘅。佢最叻就係噶啦。即係你點樣叫佢？總之佢話暫時社會未有共識。 咁佢做嗰啲嘢係咪樣樣有共識咧？ 佢推嗰啲就有咯，係 咪咧？ 梗係唔係咧？即係佢已經決意去推嗰啲咧，就唔需要有共識嘅。即係亦都佢咪話我哋已經有共識咯。即係根本嗰個即係官字兩個口嘛，個口係生佢度噶嘛，個權就喺佢手啊嘛，錢亦都喺佢手啊嘛。所以佢決定去推個政策嘅時期咧，佢就唔使理有冇共識，亦都係assume 咗有共識啦，已經明明冇佢都可以當係有，但係明明有共識，即係社會上有共識，叫你去做嗰樣嘢，而佢唔想做，唔肯去做咧，好簡單，暫時社會未有共識，咪就咁簡單咯。其實係完全唔需要解釋嘅， 係啊，真 係荒謬絕倫嘅，根本就係係嘛，咁即係冇辦法，大家知道而家呢個特區政府啦，亦都係即係正正就係因為冇認受性啊嘛，係嘛，你唔係一人一票選出嚟噶嘛，嚇、 咁我哋又冇公投，又冇得講嘅喎， 又冇得講啊嘛，係嘛，好啦，咁嗱，但係呢個咧就係嗰、那個頭先講嘅私有化啦，咁啊去監管亦都上次講過啦，尤其美國咧就係好離譜嘅。美國咧特別係列根上台之後咧，你知佢啦，佢嗰啲政策全部係向有錢佬傾斜噶嘛。佢上台嘅時期咧，嗰、那個最高嘅邊際稅率咧係38.幾嘅，好似即係啲有錢佬嗰、那個税階啊。佢一上台就將佢減10% 去到28%。你話哇，億有錢佬得幾緊要？嗰10%你知唔知係講緊幾多錢啊？係嘛？咁啊，梗係啦，因為佢係有錢佬捧上台噶嘛。但係即係奇怪就是、今時今日咧，仍然有好多人咧，哇！就算美國嘅民眾都係嘅嚇，即係個個都係你可以話一隻啲羊咩嚟嘅啫，都認為係列根咧係近代哇最偉大嘅總統嚇、即係最受歡迎、最有魅力嘅總統嚇。咁、但係其實咧，佢做嘅嘢咧係唔止傷害美國本身，亦都係傷害全世界嘅嚇。咁啊，頭先講過咧。佢嗰種咁樣嘅去監管咧，所有嘅大企業，即係嗰啲富可敵國嘅，例如 Big Oil 啦，即係石油啦、例如呢個係Big Pharma， 嗱 Pharma 就唔係農夫喎，呢、這個就係 PHARMA 喎，咁知唔知係咩啊？ 係咩嚟嘅 ？PH 就 pharmaceutical、就係藥品啊，即係製藥嘅、大藥廠，美國係好緊要嘅啊 ，Big Pharma 當然亦都係有農夫嗰邊嘅，我哋叫 Great。Agribusiness 就是農產企業，